但是跟你相处之后，慢慢就会发现，从你的谈吐、穿着、待人接物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啊。但是长得丑，优点再多也没用。 小柱儿到超市差点买到那个假的山寨的老干妈，包装无懈可击，但是紧要关头被小柱的老妈识破了。老妈拿着这个老干妈转着转圈看，说：“哎，这个头像应该像你二姨，那这个怎么像你三姑呢？” 小柱啊，小时候总爱骗他弟弟。有一次呢，他跟他弟弟说，问他想不想要小贝壳。哎呦，他弟弟就想，在电视里经常看到大海，嫌你漂亮贝壳，我想要，就得花钱买呀，你把你攒的钱都给我吧。于是他弟弟就把他攒了很长时间的50块钱都给了小柱。当天晚上，哎呦，小柱带回了一堆小贝壳，他弟弟特高兴，爱不释手，一直不让别人看。直到后来长大之后，有一天他看见了开心果，终于跟小柱打起来了。 欢乐大街快乐事，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，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、王磊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。补充一句，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。再补充一句，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，多联络多接洽。 和欢经不起三声长叹，红妆傲骨就将长剑抵不过你的眉眼，兜兜转转弹指间，跌跌撞撞似水流年，一颦一笑一世醉，相伴就前进不换，直到遇见你，不问今夕何夕，青丝掌纹理，就将回忆如知己，若相惜抵过千言万语，不分别离，直到遇见你。为君东西心中寒，三生石刻下的纠缠，这一世为你保管，觥筹不轻英雄汉，聚聚散散几段悲欢，只愿与你青梅居然，任世事无常多变幻，直到遇见你，不问今夕何夕，青丝掌纹理，就将回忆如知己，若相惜抵过千言万语，不分别离，直到遇见你。夕何夕，青丝掌纹理，纠缠回忆如知己，若相惜抵过千言万语，不分别离，直到遇见你。誓言就当作糖衣，谁叫我入戏，红颜易碎，不如半空相牵笔，只为你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